卓佳佳，我是 Oscar Lai， 我是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神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屌你！突然讲到血管都就系爆咁，就系扑街。 咪想拍翻两粒药啊？你成日 冇啊？啲你大冤喺屋企啊？ 吓，你成日喺 Facebook 讲到你啲情况唔系太好啊？你嘅。 唉，事实上就真系唔系太好嘅，不过食住又叫控制住啦，不过就医生都叫尽量就唔好咁情绪起落啊，咁所以你前面摆咗几本黐入立嘅书呢，我就尽量压抑住自己，等唔好即系个身体机能有少少反应，即系充血呢家嘢呢系会导致到高血压嘅。咁你真系害我而家。 你又唔系 B 哥，你有反应咩？ 唔系喎，咁你 其实咧，大家你要明白咧，嗱呢啲嘢，我即系我做嘢永远都系咧，即系有汤冇险嘅。而家大家就知道，即系实践咗呢一个承诺啦，系咪先？咁当然都要 多谢某人啊， 多谢网友系听完我哋嘅呼吁之后咧，就系、是、帮我哋咧就远在呢、這、一个 鸭 脷洲公共图书馆咧，系借 网友嚟嘅，嗰个沙卡拉嚟嘅，要开名嘅， 系咩？佢可以开名，我唔知 佢 可以，佢唔得噶，系 佢唔知开唔开得佢真名。但系山卡拉系开得嘅， 哦， 真名就费事啦。 系啊，咁样样，咁即系大家即系呢三本书嘅封面，大家见得多，其实封底咧系更加系精彩嘅啦。你拧一拧住个封底俾大家睇下，系即系你睇下有我哋阿秀姑当年十八岁，睇下仲要系即系露脚趾嚟影呢辑相噶，系咪先？ 真系噶 ，B 哥系 即系脚趾嘅地方系呢个地方系有少少黐入立噶啦，你睇 系啊。啊！即系大家见到，使乜我哋水哥使乜怼埋个镜头嗰度俾人哋睇观摩下？真系 唔使拎呢个，拎呢个唔使嗰个，嗰个好烦。 系啦，你嗰个 拎呢个得啦。系啊，真系有脚趾嘅男， 顶高啲，顶高啲，顶 高啲系啦，系啦，有脚趾噶。 呢个蒙嘅点解喂？系咯， 系咯，真系有脚趾噶。 点解咁蒙嘅喂？系 唔系个 focus 啊嘛？ 系啊，系咯。 咁所以咧就真系想，其实你头先解释过佢呢个注解嘅呢个咩啊？ 唔系佢三本书咧，嗰、那个 两个啫，呢度好似冇乜嘅，呢度讲毛泽东屌啦先。 两本书后面都有呢一个日，即系本书会有个日文嘅名喺度。 系啦， 系啦。Bukuno Meishi Sato Beishimi， 你读得好好笑啲。吓， 呢本系 我俾欧轩过过目， 系啦，依家叫欧轩要读一次先。呢本系地上呢落刺他电视系。 我听觉得好似系福建话， 咁我唔知点解当年系咪即系九七年，因为九七年我太细个啦，系 系咪啊？ 系啊， 哦，九七年你太细个， 边识字啊？大佬，九七年系 打飞机唔使睇字噶，唱歌睇相噶咋？ 嗰阵时唔会即系唔会走去，嗰阵时仲未识得。即系原来图书馆有咁多即系情欲嘅书噶嘛？即系例如即系成日讲啲咩。咩坏坏的老板爱上坏坏的你咁嗰啲咧，或者今夜 不设防， 今夜咩拥抱我嗰啲，但系啲封面系有啲即系少妇或者少女嗰啲封面，跟住有你书展嘅话， 想当年佢都系一个少妇啊， 跟住书展咪啲师奶喺度扫嘅，就系扫嗰堆书噶嘛，嗰阵时唔知有呢堆书出现噶嘛，系吓啊，咁所以就唔知道，我真系唔知嗰阵时就嗰个风格同同嗰个年代嗰个设计有咩关系啦，咁话晒即系。你都系娱乐界人士啊，系咪？ 唔算喎，掹车边都非常 咁。你个呢个审美同埋鉴赏嘅能力，你都有嗰啲艺术家嘅气质系可以鉴赏下。 即系想当年呢，唔系九七，即系 嗱，你又见过真人 系。系啦，得啦，近距离见过系。 系啦，跟住你 仲要托住个头。 系啦，你又睇翻呢辑相，系咪？你即系用你嘅即教下我哋啲艺术嘅基本功，你即系审视下一堆封面系咪即系一绝咧？ 我只可以话即系想当年大家买嘅系 yes， 咁而 yes 咧，即系我觉得嗰个路嗰、那个路线嗰个风格咧，系同呢一啲咧系好一脉相承嘅。你假设系要揾一个所谓叫十八无丑妇，十零廿岁又或者廿松啲岁嘅少妇嚟影一啲 风情少女嗰时未少妇， 即系完全系蒙晒嗰啲相，又专登唔戴眼镜啊，化个淡妆啊，嗰期兴紧周慧敏啊，其实我觉得系好对路嘅。 但系嗰期系点解会兴个摆个钟喺个子宫嗰个位置咧？想问下。 即系大家够中意 HPV 病毒，即系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女性嘅 message， 大家要爱惜自己嘅身体咁样解。而另外一幅咧，呢一幅咧就即系话咧，大家系做紧一啲即系熊仔唔适合睇嘅嘢。咁即系熊仔可能系五岁啦，咁如果五岁要揞住只眼唔俾睇嘅嘢咧，就唯有咧就喺度蹲轮紧。咁所以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假设咧就系、是、有一个人咧同佢蹲轮紧，佢咧就着翻件面衫。下面就冇嘢嘅，咁於是呢要用隻熊仔遮住自己嘅重要部位，而揞住佢隻眼，因为黄杨达呢就係、是、成身咩都冇着咁影张相。喂，咁梗係完全鸠吹啦，不过就即係其实最顶瘾呢，其实我觉得最影得唔好嘅呢、這个。因为呢老老实实第一成件事係偏蓝偏白，即係可能非欧咗啦啲颜色。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影到咁偏蓝偏白呢，系好易误会咧，佢系一个捉邪捉鬼嗰啲灵媒嘅，因为实质上养呢家嘢就虽然各花入各眼啦， 但嗰阵时开始兴阴阳佬噶嘛，好似系，系咪 啊？咁你都讲得通，系即系九几年嘅时候咧，系兴阴阳佬，而呢一个风格咧就系同雷雨阳嗰期咧好吻。即系假设要开阴阳路第十五集嘅时候咧，你要揾只女鬼啊，绝对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要 casting 嘅时候要 cast 埋呢个 talent， 即系我觉得系啱嘅。但系一般人望住呢幅相咧，直头就系想打柒佢嘅，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唔系话靓同唔靓，最紧要你影呢啲所谓叫talent 嘅相或者封面相咧，其实最主要影一样嘢就系影到佢眼有冇眼神。你如果系个样咧，呢啲咁咧系。即系影半身咧，其实好难影到佢眼神啊，嗰啲咁嘢，所以就系、是、基本上就系博你睇唔清楚成件事，就够冲走去买，咁买咗翻个原来发觉条女唔靓，你系想退嘅，咁但系你冇得退嘅时候，咁唯有硬食嘅焗住睇入边字啦，咁当然好唔好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好明显你影啲相影到咁蒙嘅，或者影到咁远，影半身好明显就唔系 sell 样嘅，简单嚟讲，你如果系真系 sell 样嘅人咧，其实系影到近啲，又或者影大头支镜头，可能换支歪啲嘅 zoom 近，即系唔系 zoom 近啲，系行近啲影，影到个五官轮廓比较清晰啲，嗰啲人买样咯，即系大概系普德顺人。又会用咁嘅眼嚟睇呢件事咯，咁有冇睇晒啊，昌哥？ 唔系，我睇咗个彭浩翔，佢帮佢写一个序嘅，因为系彭浩翔咧，咁就系、是、即系佢个就讲到呢、這、一个就系、是、讲提呢个封面嘅问题嘅，系啦，咁就系话佢话出版咗《恋爱不是请客吃饭》啫，即系呢本啊，即系咪 呢本 即系阴阳路嗰本系啦，咁样马上引起咗广泛嘅回应，当中包括赞赏同善意嘅批评，但亦 我哋都好善意嘅， 系啦，但亦有中伤同埋嘲讽，系咪我？ 我哋唔系， 我哋系迟咗十八年。 好嘢，即系呢啲有 sense 嘅商业电影咧，佢系可以火烧到十几廿年前之后嘅嘢，我真系觉得好嘢。 甚至有一个也曾用面孔作封面的作者，在报章上发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大意系讲我都做过封面啦，大家而家使乜咁紧张啊？请放心，那位作者嘅封面，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用不着自己再三番四次提起。唔知佢讲边个啦，系因为我哋冇一个时间嘅 context， 我哋要翻翻个柜桶底捐入去先至知道啊，系啦。咁就话说回来咧，综合过去嘅批评咧，大都系下边几点。第一，女作家低调沉默，避免曝光，已经系本地才女嘅传统，唔应该打破呢个习惯。第二，封面严如个人写真集。第三，第一本书急不及待用封面做，用自己嘅样做封面系硬销嘅行为咁样。跟住彭浩翔就话啦，即系我哋承认咧，过去女作家咧比较少曝光嘅，咁我哋尊重前辈嘅私隐，亦都只系欣赏佢嘅文字。咁但系咧，呢个算唔算得上咩行规同埋传统？而家。即系最紧要就系陈秀慧既然有出镜嘅条件，本身又不介意曝光，那有何不可呢？系咪先？希望那些不想曝光同不能曝光嘅人尊重别人的意愿，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事。 我尊重嘅，非常之尊重嘅。 咁另外咧就话咧封面设计严如个人写真集，咁有咩问题呢？ 對於咁嘅指責，編輯們曾經開會研究，可是想不出一個結論。最後有關硬銷嘅問題，在商言商根本沒有不妥，而且不影響文字質素嘅情況之下，推銷書籍係我哋出版社嘅生存方法。係啦，咁啊，難道一些不賣作者嘅樣而以集體創作低劣文字先至值得鼓勵嗎？咁樣樣係，由於這書嘅資金部分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即表示那些納稅人的金錢，因此我們有義務保障這些書嘅銷路，這樣才令納稅人的金錢不至白白浪費。嗱，依家講咁耐咧，其實依一段先至係重點嚟嘅，就係原來咧，阿受孤啲書咧，你借住咗，係咧，呢幾本書咧係受呢個香港納稅人嘅錢出嘅，係藝術發展局出嘅。咁藝術發展局嗰陣時九七年咧，已經係九七年，你睇翻先出版嘅日子先係，係啦，係過咗九七年七月一號噶嘛，係咪？依個真係要考證一下，大家要俾少少時間我啊，係啊呢個拉拉嗰 邊係。睇未啊？ 上好緊要。 知邊邊頭，唔知邊邊尾啊？ 係咯，喂，冇嘅點解？喂，嗰、那個出版日期係 有。 哦，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哦， 即系未九七嘅， 未九七嘅，唔可以话佢收港共政权钱咯。 我又唔明嘅，点解唔可以收港共政权嘅钱咧？要预备啊嘛，屌我哋话，你唔系七月一号之后嘅先啊，有啲嘢准备，之前一年已经准备噶啦。即系话系一只九七年港共已经喺香港栽培嘅一只文化旗帜。 一九九六年七月系啦，咁样咧，而呢即係有幾樣嘢重點想講。首先呢，第二呢就係嗱呢個頭先個指控就不成立啦，係咪先。咁第二呢就係呢個書入面呢，即係除咗作者係陳秀慧之外呢，內頁嘅插畫呢係都係陳秀慧嘅。我哋睇下內頁嘅插畫係點樣。 呢個係真係屌呢個畫落去定點樣。阿水哥，阿水哥，阿水哥，唔该。 又要咁大内页插画系， 系啊。呢个就系陈秀慧嘅内页插画，其实都苦心经营嘅。 系啦， 即系至于系艺术定系乱鸠咁画咧，就佢先知啦。 而第三咧，第三咧喺呢个陈秀慧呢一本我的美麗與美麗與哀愁呢本書入面咧，佢亦都係提到一個說明嘅，就話此書主要為作者於1995年10月至1996年3月間在《蘋果日報》專欄文章之結集。即係咩咧？即係咧，陳秀慧同埋呢個屈永賢都有一個共通點。 嗯， 佢哋都係收過肥佬禮錢嘅，收過你。 嗱，屌证据确凿，阿昌呢啲就做功课啦，系嘛？你真系点捻一人能够抵赖咧？都系收肥佬礼钱。 跟住咁，我哋挖掘到呢啲事实，咁就即系其他跟进工作，我哋就交翻俾仇师大方面。 系神区会做啲 follow up 做得好过我哋好多，因为个节目真系好捻多人睇啊嘛。 嗱，咁但你有咩补充咧？你作为即系亲身同阿秀姑肉搏过嘅人， 我冇乜补充啦，系即系有啲就点讲咧？阿昌都已经讲得好完善噶啦， 你啲权压下降翻未咧？系 笑下咯，吓笑下咯。咁但系唔知啊，你借几耐嘅书啊？屌，即系我都想攞翻嚟睇下啲落入凡间嘅天使啊！ 下个礼拜一 我的美丽与哀愁啊咁样嘅， 所以续借嘅系续借都两个礼拜最多系。 屌，咁贡献我 kick way 喎！ 如果唔系下个礼拜一就要还啦，系。 系咩？咁啊，即系我冇我冇完睇晒佢啦。不过即系文字打飞机呢样嘢，我又唔系好兴嘅。 你翻屋企逐页 scan 咗佢，跟住自己慢慢睇咯，又系。 咁唔得，啲侵犯版权啊嘛。系我都唔好喺镜头前讲嘅。唔系呢啲花生嚟啫。第二节其实唔系想讲呢啲嘢，不过讲得太耐啦。第二节咧，其实想讲琴日游行嘅，阿昌你有去嘛？ 我冇去。 我受到呢个政治打压，唔去得嘅。大概系咩情况咧？基本上咧，我老婆个妹，即系我老婆个妹个老公啊，我唔知点称呼佢。系 你老婆嘅妹夫， 我老婆个妹夫系我老婆个妹夫咧。基本上佢都系非常之，因为佢喺大学教书嘅，就非常之系一个皇师嚟嘅。咁咧，其实琴日咧，我有嬲到佢一齐去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一齐俾外母打压。咁啊，即系佢老母肯定系男师啊。我即系我外母梗系男士啊！屌，即系逢系嗰年纪嘅人咧，十有九都系男士。 真系，即系佢老母， 唔系佢老母， 唔系佢老母，唔系佢老母，系我外母啊，即系唔关 你，因为老。 即系唉，费事费搞个家族好弊啊！ 我冇啊，我因为我晏昼我系哇，我其实呢几日我开始我又嚟好似 M 度咁样咧，即系 情绪唔好， 唔系肠胃炎。我肠胃每一个月咧有一段时间有几日咧就系即系好翻腾啊！琴日晏昼十二点几，阿龙都仲打电话俾我问我去唔去，我话哇哇唔得啊！而家开始又嚟料啦！如果佢争啲，即系就听到我喺厕所喺屎坑。佢打俾我嘅时候，我就喺 慢慢奔腾嗰啲声， 即系喷发嗰啲声音，系 嗰啲。 所以我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出街又即系一副都系咁样咁比较麻烦。咁所以就系、是、结果就冇去到。我初头谂住希望喺终点嗰度都去一去，咁但系结果都系 我都系希望，即系我系希望点都出现下。个原因唔系想打卡，唔系想影相，而系话我觉得系值得去嘅。咁而未呢、這个游行未行之前，又或者系琴日之前，你 我都系判断咧。其实我都系悲观嘅原本吓，咁、啊、但系就见到即系好多朋友啦，例如我哋嘅金英咁样吓，有个即 系。是居高臨下， 居高臨下影咗相出嚟之後，咁嗰個人數當然係比預期多，咁就首先比星島嘅場外點票預期多啦，係咪？星島話幾百人啊嘛， 屌，唔值得講。 咁有啲人又話十萬，有啲話十四萬，即係眾志就公布過一個人數五萬，但後屘撤回翻嘅。咁我覺得公布人數其實都冇乜必要，你即係差佬公布嗰個人數乘四或者乘五就差唔多噶啦，係咁樣係。差佬公布話最高峰時期二萬二啊嘛。咁如果连差佬都话有二万二嘅话咧，咁其实人数系我觉得系可能会即系会睇翻啲相左右，我谂都可能六七万都有。 即系简单嚟计咧，以前呢啲环境咧，阿马 Sir 就会打俾啲相关人士，你觉得听日开大开细？咁如果问着我嘅话咧，我会觉得开大。咁但系大到点咧，三几万咯。即系如果你问我，就会大概系咁嘅数字咯。咁但系问题出咗嚟，好多人就话净多人个七一，咁你是但俾一个解说，究竟七一少人咧，定琴日真系多人都咁紧要？所以咧。你话系咪话十几万人，即系好难有一个准确嘅数字。其实琴日安排已经算系相对地好啦。其实我欣赏呢一样嘢，因为第一游行嘅开即系个起点就已经系修顿啦，唔系铜锣湾啦，行少咗个鹅颈桥嘅樽颈位啦。第二样嘢佢就系行到中心法院嗰度，咁所以基本上咧。系湾仔将近金钟行到去中环上紧嘅路程啫，咁所以多人去咧，其实系有一部分人系觉得，基本上呢个系一个即系都比较成本低嘅游行啦，即系唔系话下下都铜锣湾下中联办扑街行咗三分一个港岛咁滞，即系唔系嗰样嘢。咁第二样嘢， 呢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即系日后即系所有即系 搞游行嘅人要注意， 要谂下其实唔系一定要由铜锣湾行。 Exactly.好真系衷心， 你一個降低即系好似你咁讲，降低成本，你行得少，其实本身系一个系一个人游行人数参与一个， 即系大家系一个 show up 一个 show support 又或者点啫嘛，因为你始终你行完都系会俾某一部分人话你行完咪走，咁老老实实，琴日系冇抗争光临嘅，你纯粹系 show support 又或者话俾个政府听，话俾全香港人听，有几多人有心，觉得 OK 噶啦，即系哪怕系打张即系。打个卡又或者系一个 check in， 问题就系话你同时间同地点同一个 common cause 出现嘅，你就系计入你有几 support 呢个活动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咧多人系好合理嘅， 而且其实今次系一个比较短时间组织出嚟嘅游行啦， 三四日， 上个礼拜二就判咗阿黄浩铭佢哋东北嗰度，跟住再礼拜四就黄之锋佢哋，中间隔咗一日星期三晚啦，已经系又动员过一次啦，咁而。喺网上面我哋用一个网台嘅角度去睇啦，我见到网台其实系好多人吹鸡嘅， 系 城寨嗰边话城寨之友有吹鸡啦， 系 叫人去啦， 阿靓士全部喺街， 系啦，咁啊大班嗰边啦 ，D 一百都系有吹鸡啦，甚至啊 Greg 先啊杰斯，你有冇同杰斯做过节目啊？当年 冇， 咁啊杰斯嗰边都系有吹鸡，咁样我哋冇喎，好似系咁啊， 唔知有唔知土霸有冇吹过鸡喎？ 咁就咁，但系其实即系你见到即系。何韵诗嗰啲都会系，即系会拍片，系讲到明会去啊咁样，其实都系用咗好多力系去动员嘅。咁就呢个行出嚟，呢个盘口，其实就系一个所谓个抗争嘅最低潮入边，真系仲会即系出嚟参与嘅人嘅一个人数。嚟呢一个人数，我可以同大家讲，其实即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即系喜出望外嘅人数。因为如果呢个人数出翻嚟，其实老实讲， 係九二八嗰日、一四年嗰日都係類似咁嘅人數，就可以即佔領咗一個即江樂道東西行噶啦，已經係可以。如果真係要做到嘅話，依班人係堅實地肯行出嚟嘅話，係咁。就 所以我成日都讲一样嘢㗎，你夠膽死有人揸旗好似戴耀廷咁，即係完全大逆不道。我而家吹雞就係10000个人喺中環唔走。你俾一个高啲嘅目标自己，又或者俾一个大啲嘅一个目标俾香港人去火施一个咩 scale 嘅运动。即係坦白讲，有一次叫阿明嚟，大家就係讲一样嘢，如果你搞个游行自己都冇目标人数，又或者自己都唔夠膽吹雞，你叫香港人点支持你呢？所以我大概意思就係话，即係嗰啲幾百人遊行就係唔遊行好嘅遊行呢，大概係咁。佢又同我講呢樣嘢，其實當然佢誤會咗我啦。其實我意思就係正正好似咁樣，你夠膽死話俾人聽你嘅目標係100000人，係200000人，又或者我10000人係擺明係公民抗命㗎啦。你俾個 course 人哋參加，係有一樣嘢喺度，有個 context 大家去真係做出嚟。你唔好話俾人聽純粹我就係行。咁有啲人覺得呢個 course 唔係一個 good course， 咪唔參加囉。又或者佢覺得你行得太耐，又或者付出嘅代價太高，咪唔參加囉。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係摸到嗰個平衡點，即係話譬如你話門檻應該 set 到喺邊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應該呢個門檻係會唔會多咗人參加嘅？你既然有呢兩樣嘢嘅時候呢，你依然係覺得香港人信得過。我成日都講，你唔可以唔信香港人嘅。即係如果你話驚以後下一波民主運動推舉出嚟嘅唔係自己，所以呢即係以後嘅嘢我就唔搞啦，我淨係搞我自己嘅嘢。咁係一個好短視嘅嘢嚟嘅。即係講真，你係唔需要懷疑香港人對社會運動嘅參與。問題係有冇個 good cause 俾佢參加。第一，第二就係話，即係政府會俾議題你啦，好坦白講。即係如果政府唔俾呢個議題你嘅話，根本就聚唔到咁多人短時間之內。問題就係話，如果政府有議題俾咗你，或者有一樣嘢社會上面真係發生咗，呢一樣嘢係唔公義嘅，香港市民一定會出嚟。問題就係話，你要拿捏嘅就係話，要搞個乜嘢嘅運動，咩形式嘅運動，即係幾個方向㗎。今次喺港島，咁下次可唔可以喺九龍呢？又或者呢個集會會唔會係一個默土嘅形式，即係唔需要行嘅？又或者會唔會喺夜晚搞呢？又或者係咪一定要喺禮拜六日呢？即係其實好多方面可以探討。你唔好成日覺得嘩嗰、個時候我哋未搞過喎，又或者因為我哋要帶住政黨旗去參與，於是有多一重你對於政黨呢個枷鎖喺個身度嘅考慮。即係我都係唔需要呢啲嘢嘅。我成日期望就係話，一個真正嘅社會運動應該冇政黨旗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先叫啱。問題就係話 ，OK， 咁當然有好多運動係有政黨旗而多人參與啦。問題就係話，你淨係帶住政黨旗去呼籲社會運動係唔足夠嘅，而係真係香港係會越嚟越多人覺得佢係寧願參加個冇政黨旗嘅社會運動。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嘅啫。你有五個黨都參與，有我其中一個政黨我唔鍾意，我成個運動就唔去啦。但你冇政黨旗嘅話呢，作為一個香港市民我就應該參加。即係反國教係好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即係當然就係話，你去到後尾黃之峰出唔出嚟選，或者學民思潮係咪政黨，嗰、那個已經係下一步嘅討論。但問題就係話，佢唔係政黨嗰刻，佢喺個政治活動裏面係冇光環。咁你既然係冇光環嘅時候，大家覺得就係話唔係落錯注嘅問題，只不過就係話我參與個政黨運動，唔會俾人加咗頂帽落去話我支持某一個政黨。因為我的朋友當中有人鍾意黃文啦，有人亦都有人鍾意民主黨啦，亦都有人鍾意人民力量啦。咁問題就係話，你會唔會有一個政黨嘅參與，令到嗰件事就係覺得老土咗。呢個香港係真係有人咁諗㗎嘛。你既然你要諗一樣嘢，就係點樣團結最大多數嘅人，最易做到嘅嘢就係大家掉撚咗政黨旗。即當然係有好多人唔同意嘅，尤其是係非常之熱血高度參與社運嘅人。但係問題我呢，我就覺得出色嘅社會運動係唔需要政黨旗嘅。即當然你話戴耀廷咁舉個拳頭出嚟咪得囉，佢冇政黨背景㗎，一樣係得。但係點解要你嘩個政黨嘩要高舉個旗幟？最緊要就係點解我會咁講呢？呢啲時候我梗係收到啲 message， 有啲政黨叫你著住咩政黨嘅 T 出席呢個活動啦。屌你，即我真係覺得好撚老土啦成件事。我真係真心覺得老土嘅，呢個係代表一個香港人參與運動，你係代表緊你唔同，即係你覺得有唔公義嘅嘢，你係代表緊香港人發聲。我支唔支持你政黨，我投唔投票俾你一件事，唔等於我投票俾你，我就要著一件你政黨有個乜頭嘅 T， 要同你一齊去攞政治本錢，即係問心。 咁公道啲講啊嘛，阿快必都著一件金粉衫。 呢啲嘢本来想第三次讲，但问题呢第三次是第一一阵间欧轩会嚟到啦，第二就是话我第三次是做唔到，因为我今晚有其他安排。咁所以呢原本准备咗石永泰 同埋阿戴耀廷嘅，一阵间有时间嘅。 其实而家我哋过咗廿分钟啫嘛，你讲埋啦，不如系你好赶时间咩？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有约会啊嘛，系啊。咁、哦、其实如果系简短啲嚟讲咧，其实我会觉得石永泰同埋戴耀廷讲嘅嘢咧，似系一个紧仔嘅两面。即系当然佢系唔能够有啲论点系唔能够同时存在嘅，因为你唔通真系少林足球咩？个紧仔一系攻一系治嘅咧，佢冇理由成日企喺中间噶嘛屌！咁问题就系话佢哋系用一个乜嘢 perspective 睇同一件事？石永泰嘅 perspective， 佢系一个司法制度入边嘅人，佢一个好出色嘅大律师，佢。站在喺一个角度，就系话我要维护成个制度嘅完整性，要维护呢个制度嘅 legitimacy， 所以任何人批评呢个制度，我都系要反对佢嘅。于是大律师公会同埋律师公会出咗个声明，亦都大家哗然嘅嘢就系话，喂，呢个好明显就系政治检控啦。我讲咗我睇嘅方法先，好简单一样嘢。既然强国元系一个政治任命嘅官员，而追杀呢班学生嘅系强国元一个。呢、这个点捻解唔系一个政治检控呢？一样嘢嘅啫。如果呢个唔系政治检控嘅话，就唔会有强国元参与。而家大家讲紧嘅唔应该系佢应唔应该受到检控，因为好坦白讲，石永泰有一样嘢讲得啱嘅，成件事个 value 喺边度啊？就系讲紧嗰个系一个公民抗命啊嘛，即系 self disobedience 啊嘛。咁点解嗰样嘢系有价值呢？我明知嗰一样嘢系有代价嘅，而呢个代价可能就系检控，可能就系牢狱。个问题就系我明知呢一样嘢系我 consequence， 我都要照做。嗰样嘢系呢样代价。咁所以，而呢一样嘢需要找数嘅时候，你系好难去因为就系话，因为判咗刑，因为俾人检控，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政治检控，即系呢样嘢唔成立嘅。所以佢讲嗰句系咪至于话系一个嘲讽啊？即系呢个系。呢个系细良晏昼出段 video 佢哋讲嘅嘢啦，咁呢一样嘢系另外一件事啦。咁问题就系话，当呢个唔系一个嘲讽，咁而事实上唔好话佢哋，戴耀廷本身都有数要走，系咪？有份参与过嘅人，拉咗嘅人，亦都有数要走，包括快必又好，包括何俊仁又好，包括刘伟兴都好咧。其实每个人都有一笔数要走，佢哋每个人都面对同一件嘢，即系同一样嘢嘅。问题系你觉得？何俊仁如果俾人判监嘅话，佢会唔会高叫呢个系一个政治检控咧？佢系唔会嘅，我1000%相信。而戴耀廷同时间嗰、那个会唔会系佢会话俾人听呢个系政治检控咧？唔会，即系真系佢哋系非常之乐意、愿意系为呢件事找数。呢件事最唔公道嘅地方，点解一件事要审两次，而审第二次嘅时候系唔睇第一次嘅案情，仲要系判捻咗？一个牢狱，而之前佢哋嘅冚唪唥系找捻晒数。 个检控嗰个政治嘅元素喺边度？就系话，因为你黄浩铭、罗冠聪同埋黄之锋都系会选嘅人啊嘛，而系你得叫个监禁嘅刑期系可以阻止佢哋参选啊嘛。不外不止 呢一样嘢就跌入咗林郑嘅陷阱嗰度啦。林郑就系头先开记者招待会话俾人听呢啲系无理嘅揣测，因为你冇证据。屌你老尾，共产党买票有冇证据啊？冚唪唥掌心雷喺度，嗰啲唔拉证据，咁你冇，咁咪唔系证据咯，咁咪全世界都冇证据咯。 咁点解咁仲要追杀佢？话要我未听过，点解刑事系要 追杀佢？咪政治检控啦，唔该你。 刑事系要俾堂费，我未听过呢样嘢，我真系孤陋寡闻。 你由一个政治任命官员， 哇，吹啦， 吹啦，你由一个政治任命嘅官员去追杀一班俾人判咗嘅人。你系死人都要打到底，打到呢班人坐监为止，仲要依据一个人大释法判决，屌你即系讲 DQ 啊！咁你呢个唔系政治判决，即系呢个唔系政治检控系咩嘢？即系所以唔系话你唔可以喺个司法制度嘅 perspective 去睇成件事。问题就系话学世良话斋，你唔能够将成个香港嘅 context 系完全唔谂，因为而家讲紧嘅系，即系我讲埋最后一句。你唔好成日觉得香港而家仲系一个司法独立嘅地方。乜嘢叫司法独立嘅地方？就系话有人想插只脚埋嚟，系永远都插唔到嘅。呢、这个叫做唔妥协。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佢想解，即系佢想释法嘅时候就释法，佢要去人大解释一样嘢嘅时候就解释一样嘢，佢要去用律政司司长嘅名衔，佢用689嘅名衔去上诉一班人。佢亦都要做一样咁嘅嘢，即係话佢想入嘅时候几时入到嚟。既然係佢想入你嘅时候入不到嘅时候，呢、这个就已经唔系司法独立。呢、这个就已经俾人入到应，因为佢想佢就已经入到啦。 所以唔好同我讲香港仲系一个司法独立嘅地方，唔好同我讲香港所谓叫做司法公正，佢要嘅时候系冇嘅，所以成件事根本就唔成立。所以你唔好同我讲而家香港就行基本法，香港根本就唔行基本法。而点解呢一班人要出嚟抗争，系因为佢哋睇到唔单止北京去支持呢个香港政府去破坏基本法，而系仲要 finance 一班九流嘅人去破坏一个原本完好嘅司法制度。嗰啲咩陈万奇啊、鼠王芬啊、何君尧啲乜撚嘢人嚟㗎。而系呢班人全部都系收紧共产党嘅利益，无论生意、政治酬庸乜撚嘢都好。你唔好同我讲有冇证据。而家就系光天化日做埋呢啲咁嘅嘢。林郑都系企出嚟话俾我听，我哋冇证据，收档啊屌你，唔撚使讲啦呢啲嘢。所以你唔好当自己住喺香港，依一刻你就已经当自己住喺大陆。OK， 欧轩嚟咗啦，唔好阻大家时间，下次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